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各地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建设产业兴、农民富、环境美的新农村。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 各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澳门特别行政区举行第7届立法会选举。 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逼近浙江东北部，各地做好应对工作。 美国举行仪式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2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反恐需要多边主义合作。 阿富汗塔利班称考虑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新政府出任部长。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各地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发展特色产业，推进乡村振兴。走进乡村看小康，一幅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这两天，广西全州县才湾镇毛竹山村的环村道正加紧施工，预计月底就能全线贯通。 这条路呢是连接乡村跟红色旅游，它有利于毛竹山镇的乡村振兴，有利于毛竹山的这个产业发展和产品升值。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毛竹山村，总书记详细询问葡萄产量、品质、销路、价格等情况。他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也祝你们这个葡萄产业啊，越办越兴旺啊！ 谢谢总书记。 总书记的关怀和鼓励，不仅让村民们充满了干劲，更对毛竹山村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曾经依托葡萄产业，毛竹山村顺利脱了贫。如今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周边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毛竹山村正由传统的单一种植转向种植销售和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总书记曾对我们说过，绝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想法，要在新起点上继续奋斗。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培育和发展毛竹山品牌，积极连通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发展休闲农业新业态，把我们毛竹山建设成富裕的幸福乡村。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挖掘特色资源，完善产业链条。新疆舒富县突万克乌胡萨克村发展民族乐器产业，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江苏泗洪县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制定水产养殖标准体系，让产业形成合力，带动农户增收。在福建闽侯县，科技特派员们通过嫁接等方式，帮助大木城村提升橄榄的产量和品质。重庆璧山区喜关村打造绿色现代农业基地，升级基础设施，温度、湿度、水肥自动化控制，让蔬菜产量提升30%。 我们只有把产业做大做强，老乡们才能建立持续稳定的增收渠道。就像总书记说的那样，芝麻开花节节高。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优先任务。云南继续实施290个省级单位包乡驻村，新派2.5万名工作队员驻村。临沧市中山村通过发展竹编产业，巩固脱贫成效，让村里的产业更上一层楼。2020年，中山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14000元。

取得更多自主创新成果。 在长三角地区，铁路部门通过排查走访，有针对性地推出面向老年和脱网人群的贴心服务，还在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14个车站推出地方特色互联网热链订餐服务，提升餐饮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优化客运服务，改善旅客的出行体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实事小事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 今年以来，各地改革举措亮点频出，推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 十四五开局之年，新企业层出不穷。上半年，全国新增涉税市场主体数量624.3万户，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7.3%。市场活力的背后，是今年上半年一系列改善营商环境新举措的密集出台。70多项高频事项跨省通办，新增127个外商投资鼓励行业领域，40多项具体改革措施，涵盖降低就业门槛、提高投资审批效率、消除消费隐性壁垒等20个方面。 一系列的政策的举措，目的呢，就是通过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为我们所有的市场主体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 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水平。上半年各地主动作为，全面推行不见面办事、实施免打扰监管等一批针对性强、获得感高的改革举措，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前7个月，全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3.4%，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5.5%，双双延续较快增长态势。美国、欧盟、日本等外国商会发布的报告显示，近2/3的美国企业、59%的欧盟企业和36.6%的日本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 上半年，我们新注册的内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了2倍，外资企业增长了1倍多，有不少还是跨国公司的中国总部。这些都表明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正在转化成真真切切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下一步，国家将加快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等，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紧扣中国东盟合作热点，一系列务实合作项目平台纷纷亮相。 围绕共享陆海新通道新机遇，中国东盟多式联运联盟服务中心昨天揭牌亮相。它将打造以海铁联运为代表的中国东盟多式联运物流服务模式，加快双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未来呢，它除了在提升它物流交通功能的同时，它还要打造一个贸易通道，打造一个连接东盟的经济产业走廊。 金融服务方面，中国东盟大宗商品期限结合服务基地、中国东盟跨境金融服务中心分别宣布启动，将为我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提供更多助力。 中国东盟跨境金融服务中心建立以后呢，要推动融资的一体化，这个保险的一体化，整个结算清算的一体化，物流金融服务的一体化。 此外，中国东盟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平台、中国东盟技术交易平台、中国东盟科技人才创新驿站等也陆续成立上线。中国东盟合作持续深化，首次在东博会上发布的中国东盟贸易指数就显示，2020年中国东盟贸易指数为241.09点，相比2019年上涨19.64%，相比2010年上涨141.09%。 今天，第14届全国运动会、第11届全国残运会暨第8届全国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最后一站在陕西西安举行。有包括医务工作者、教师、运动员、脱贫攻坚代表等99名火炬手参加。本次传递活动采取全运会与残特奥会两火合一、一体传递的模式，让更多残疾人与健全人一同参与到接力奋进之中。本次传递活动从8月16号开始，为期28天，传递三秦大地14个站点。圣火将分别在14运会开幕式和残特奥会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塔。 澳门特别行政区12号举行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投票从早上9时开始，将于晚上9时结束，预计13号凌晨公布初步结果。 早上8点多，就有不少选民早早来到投票站等候投票。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等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负责人也分别到指定投票站投票。为确保选举有序进行，选举管理委员会提前制定防疫等工作指引，加强人员培训和模拟演练，并优化投票站点设置和点票等电子系统。选民可在澳门不同区域37个投票站投票。此次选举还设立3个流动投票站，以确保在指定地点接受医学隔离观察的选民行使投票权。 我觉得今年特区政府的安排都是做得都很完善，因为都提前很多去跟选民说今年的票站的安排，还有选管会的指引都很清晰的。 选举期间，选举管理委员会依据澳门基本法和立法会选举法规定，对所有组别参选人的备选资格进行审查，以确保进入特别行政区管制架构的人必须是爱国爱澳者。选民们期待通过选举选出有较强管制能力的坚定爱国者，确保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 11号，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接受总台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对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推动粤港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贺一诚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开发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条件。 澳门在回归20多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的支持之下，我们在澳门的各项事业发展还是比较稳定和有所突破。但是我们的地域面积太小，在这里限制了我们很多产业的发展。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了我们这个空间，不能是光是一个总部经济，我们希望实在的在横琴做点事情。 贺一诚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并非普通的开发区，无先例可循，对澳门来说是新挑战，更是新机遇。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深度合作区的问题，而是我们一个政策，我们怎么去发展我们以后我们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贺一诚表示，未来合作区将继续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逐步对接澳门教育、医疗及社会服务等民生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为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创业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 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预计明天白天登陆或擦过浙江东北部一带沿海，相关各地严阵以待，积极做好防汛抗台风抢险救援各项工作。 为应对台风灿都，宁波市于今天12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宁波水上客渡今天全部停航。受灿都外围影响，宁波部分村庄从昨天开始突降暴雨，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力量，挨家挨户连夜转移村民。在宁波舟山港，工作人员对20000个空集装箱进行捆扎加固，所有停靠船舶也在今天下午前往锚地避风。目前，浙江铁路部门已及时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省各避风港正加紧部署港内渔船加固锚链，确保人员和渔船安全。截至今天中午12时，全省10400艘开捕渔船，除处于安全水域的船之外，其余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全力做好台风防御。福建沿海多地关闭港口码头、滨海景区，关停涉海在建工地。超20000海上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停运沿海客运航线近100条。江苏启东沿江沿海的15座水闸全部开闸排水，为未来降雨腾出库容。上海加强巡堤查险，做好物资储备，特别对地下空间、易积水小区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今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会商研判，部署台风灿都防御工作。国家防总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上海，协助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 福建莆田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后，当地采取多项举措，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今天下午，福建莆田仙游县丰亭镇全镇提升为高风险区域，为防止因人员流动聚集引发交叉感染，全镇范围内实行严格管制措施。仙游县公交出租车全部停运，仙游火车站停止客运，暂停影剧院、博物馆、健身场所等有关室内公共场所的运营活动。同时，为保障群众日常生活，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对物资进行集中采购配送。 每个点都有一个负责的包片干部啊，总共有17个，底下还有个侦察队队长啊，还有6个是南充，每个都有一个包片村干部，然后我们又统一给他配送。 丰亭镇目前共设置了136个核酸检测采样点，全镇全员首轮核酸检测已经完成，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正在进行。从福州、厦门等地紧急驰援的移动方舱实验室和移动检测车也搭建起了临时核酸检测点，有效提高丰亭镇的核酸检测效率。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11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20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4例，其中境外输入26例，本土18例。截至9月11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740例。截至9月1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1,258万剂次。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国家卫健委近日启动多项预防出生缺陷的国家项目。近年来，我国对出生缺陷实施3级防控策略，先后实施了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地中海贫血防控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出生缺陷防治取得一定效果。今天，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华能山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1号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状态，机组开启待核功率运行，预计年内并网发电。该工程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世界首座具有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项目。第21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11号在福建厦门落幕。本届投洽会突出一带一路、碳中和等元素，初步统计共达成合作协议项目512个，协议总投资额达3920亿元人民币。今天，黑龙江省与广东省举行对口合作项目签约仪式，76个合作项目总签约额达1114.79亿元，涉及农业和绿色食品产业、环保等新兴产业，充分发挥两省优势，通过经济互补促进产业和项目发展。今天凌晨，中国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第一梯队124名官兵从成都出发，飞赴刚果金南吉武省布卡武市，接替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主要担负道路修筑、桥梁架设、未爆弹药销毁和医疗救治等工作。连日来，在赣江南昌段扬子洲水域，保护人员连续观测到20多头长江江豚嬉戏觅食。长江江豚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专家表示，江豚组团在此出现，意味着长江10年禁渔计划对鱼类资源保护及江豚栖息水域扩大带来了积极效应。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之道德经》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对《道德经》中“上善若水”等思想进行了演绎和诠释，彰显中华民族柔韧坚定、广大包容的品格。节目同时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和央视网等平台播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92万，死亡病例超过65.9万。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全美因新冠肺炎入院的患者人数超过10万，其中有约2.6万人在重症监护室。肯塔基州目前住院人数超过2600人，比去年冬天该州这一数据的峰值还高1000多。 肯塔基州上周新增病例超过3万，为新高，全州疫苗接种率不足50%。该州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3月到8月的入院患者中，超过90%没有完成疫苗接种。在佛罗里达州，自7月以来，当地15家医院的住院率都上涨了10倍，而85%的住院患者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11号，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遗址举行纪念仪式，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20周年。仪式上，在多个关键时间点向遇难者默哀，纽约市消防和警察部门也参加了这一仪式。此外，9/11事件另外2处发生地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美联航93号航班坠毁地以及五角大楼也举行了纪念活动。纽约市法医办公室近日发布数据说，世贸中心遇难者中迄今仍有1100多具遗体身份未得到确认，约占遇难总人数的40%。 9/11事件发生已经20年了，9/11的阴影仍然在人们的心中挥之不去。很多接受我们采访的人认为，尽管过去这20多年来反恐战争一直在持续，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变得更加的安全。 我并不觉得世界变安全了，因为威胁仍然存在，现在有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提出将开始反恐战争，但20年的战争给地区民众带来巨大苦难。 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发动的反恐战争持续了20年，恐怖主义隐忧并未因本拉登被击毙而消失，在伊拉克也并没有发现美国声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只考虑自身的军事政治利益，而不是阿富汗和周边地区的发展。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表示，美国发动战争使所涉国家乃至全世界都付出了沉重代价，也造成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矛盾加深，美国不能依靠战争来化解内部矛盾。法国人口和发展研究所主任、社会和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梅耶表示，反恐需要多边主义合作，联合国在国际反恐合作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1号在潘杰希尔表示，塔利班正在考虑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新政府出任部长。 目前的政府组成是过渡性的，是出于必要才这么做的。眼下仍有很多部门和职位空缺，我们将考虑让不同社会阶层进入内阁，正在寻找合适的人选。 阿富汗塔利班7号宣布组建临时政府，并公布了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代理职位均由塔利班人士出任。临时政府已经开始运行。近2天，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街头秩序安定，物价平稳。民众希望新政府能够着力解决就业问题，发展经济。 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几天时间了，现在喀布尔市场上物价稳定，汽油等一些商品甚至已经降价了。不过对于很多阿富汗人来说，就业问题仍没有解决，人们希望临时政府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阿富汗失业率高达38%，约72%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当地时间11号深夜，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的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遭到无人机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随后称，在机场附近击落2架无人机。埃尔比勒机场内有美军驻扎，机场及附近区域今年多次遭袭。美方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实施了这些袭击。11号，在与到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吉尔·彼得森会谈时，叙利亚外长梅克达德表示，各国应尊重叙利亚主权，不得干涉叙利亚内政。他要求美国等国结束对叙利亚领土的占领，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停止通过制裁等手段向叙利亚实施新形式恐怖主义的行径。吉尔·彼得森表示，希望叙利亚宪法委员会会议尽早重开，并取得积极进展。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